听到这首曲目来自齐豫，叫做《欢颜》。在齐豫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到齐秦这首曲目，叫做《痛并快乐着》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，不想能记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得最天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恨恨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，不想痕迹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得有点来。已经过去，人是浮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不愁不由别人分说，像流沙寂静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有冷有透明的寂寞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

试着和你，却想起你的笑容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 你伤心我会难过，你幸福我会闪躲，我的心谁懂得，可我连最简单的承诺都没开口对你说。多想你能够快乐，不再被爱情折磨，我该要怎么做？你总是让自己掉进漩涡，我只好一直守着。我想我真的爱你了，否则我不会那么痛。可你不曾感觉连再见都从容。我想我真的想你了，否则我不会舍不得。幸福我会闪躲，我的心谁懂得？可我连最简单的承诺都没开口对你说。多想你能够快乐，不再被爱情折磨，我该要怎么做？你总是让自己掉进漩涡，我只好一直守着。我想我真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痛。可你不曾感觉连再见都从容。我想我真的想你了，否则我不会舍不得。可你的冷漠融化得太寂寞。我想我真的爱你，我不会那么痛。你怎么没有一丝的感动？我想我真的想你了，否则我不会舍不得。爱的结果是你离开了我。

百合也有春天。 碎的心，虽然痛却终于清醒。 You are my melody, You are my life, 空气中都是你的气息，这是你的回忆。 You are my everything, And I believe 你的爱会再为我发光，一直相信你也希望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。只看见了你的任性，却始终看不懂你的深情。遗失了你的爱，我开始流浪在人海里，丢了自己，也没停止过寻找你。 You are my melody,You are my life, 全世界都是你的气息，飘着你的回忆。 You are my everything, And I believe 你的爱不曾真的走远，一直相信你也希望，总有一天再回到我的世界。曾经错怪的你，曾经错失的情，我会全部保留，我的爱还会再勇往，请你微笑着，让我穿越一路风尘吻你。